on the try, baby. What? No, I'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and I see a lot of girls, but you'll 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r good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I'm falling.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今晚盲盒之夜的第一首，哎呀，这个当然是你们答对了哈，你们赢。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熟悉，全部都是你，非常甜而且非常开心的一首歌。在聊天室里面我看到山外有山，一飞，泪落心田，都答出来了，这个队形排得很整齐嘛。生如夏花说你们三个大师，可以可以。对，当然在这个我们的抖音上也有人答出来哈，就是一飞，现在就很多朋友都是三方平台来回的跑，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们的午夜情歌，这么支持我。刚才只说了我们聊天室的这样一个平台，那除了它之外，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给我留言。那如果你想看视频的话，视频直播地址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今天晚上全部都是盲盒，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最近这一周发生的一些小确幸，或者是一些小确丧。刚才西探说今天去拍了一寸照片，然后发现啊，自己真是太帅了，无法低调。哎呀，这突然间让我对他的颜值产生了好奇。如果要是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送出照片一张，在这个夜晚让大家赏心悦目一下。另外呢，我们的逢时播报依然在进行当中，其实每天晚上都是一样的哈，我就不过多的重复了，希望今天晚上也能够逢时播报，就看逢几个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采盲盒了，我也会跟大家一起哈，这个属于沉浸式。接下来的第二首盲盒，盲盒之夜的第二首要开启咯。哦，我听出来咯，我看有没有人能猜得出来，如果没有的话，这个盲盒就归我啦。 盲盒之夜的第二首，盲盒之夜第二个盲盒依然是被山外有山答对了。这首歌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所以猜出来的人并不多。我不得不承认，山外有山真的是中华小曲库，什么歌他都能猜对。哎呀，我的盲盒又没有到手。好了，还是恭喜一下啊。这是来自 Schoolgirls Bye Bye 这个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爱是，不是那个爱是 love。就一说爱是，大家会直接接后面的，比如说爱是怀疑，不不不，什么爱是你我也不对。这首歌就叫做爱是。爱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而且呢，这首歌又是那种我很喜欢的 flow， 静静的律动这样的一个旋律，就感觉是像是海浪。因为像夜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晚上的时候去海边，就是我在夜晚的时候去过海边，非常非常的寂静。而且呢，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大海是非常深邃，甚至是有一点恐怖的，因为你往远看根本是什么都看不清，只有特别深邃的天空，然后呢繁星点点映衬着海面的波光粼粼，你就会觉得哇，此时此刻你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渺小。而且你会充满一些想象，就不自觉的你会想象海的那一边是什么呢，到底它的尽头在哪里。哎，当然是没有答案的了。这首歌，就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就给我一种在夜晚海边的感觉。当你经历过黑夜，等到日出的那一刻，一切的不好，一切的迷茫终将会消散。好啦，现在我们的冯氏播报还没有到，但是也快了。谢谢数据组精灵们这样一如既往的互动，一如既往的支持，给力的点赞啊，加油加油。刚才呢也看到了大家的互动，就说分享一下本周的小确幸，那就是孩子们开学啦，家里的神兽回笼了，我真是太开心了。好，恭喜恭喜。不过呢，还有一个让我们也很开心的消息，那就是大家要注意咯，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有表达的欲望，有一个想当主播的梦想，那么 这个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听好啊！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那这次大赛呢会放宽门槛，我们不限专业，就是不管你学什么都可以，然后也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只要你年满16岁就可以报名。获奖者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证书，还有现金奖励，受邀参加颁奖典礼，那更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好啦，那更多的详情就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吧。我的天哪，这个对声音事业有向往的，对主持事业有梦想的朋友们，孩子们，来吧。啊，说了这么多啊，我刚才在切换的时候看到了逢时播报已经可以了，播报第一次现在点赞数107030，谢谢第一名点赞，我觉得不用看都知道是不羁之事。是，来，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我说了今天晚上的盲盒里面会混入3首订单，但是呢不知道在第几首出现，如果你下过订单的话一定要专注一下。盲盒之夜的第3首，这首歌貌似是一个订单哦。 来不 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是的，今天晚上的第三首盲盒，同时呢，哎，非常惊喜的中奖啦，它又是不羁之士的订单，所以今晚呢也给你发货了，也感谢不羁之士这么多天的默默支持哈，每天晚上的点赞数都是排名在助力榜的第一位，所以也是特别的感谢你，那希望你签收满意，给我五星好评，谢谢。这个流程是不能少的啊，好评星数我还是要的。看到了小薇发来的晚霞照片，很漂亮，她说听到了晚霞，那就送给大家吧，真的就是一个美好的景色，或者说美好的事物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仿佛都变美好了很多。刚才的一首紫是电影《悟空传》当中的一首插曲，听起来就很有那种怎么说呢，很有哲理的感觉。其实我一直都说蔡健雅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歌手，就是她的歌曲呢总是娓娓道来，去跟你讲一些道理，她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和眼光，但是呢却非常一语中的地去阐述爱情当中的一些事情，就是等于说非常的到位了，既不把自己的情绪带入进去，又不做过多偏激的解读，而是非常中立客观并且能够让你接受的娓娓道来，这样的歌手也很难得。好，那么继续盲盒之夜的第四弹啊，要出场了，让我们听一下，让我看看。好，这首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啊，来，哦，这个好像很简单的样子，我已经听出来了，看看谁第一个答对啊。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 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

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来进行盲盒之夜，因为今天是一周的第四天，算是小周末的开始。我觉得就是一个星期一共7天，对不对？然后呢，星期四刚好就是在中间。那如果要是按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术来说，星期四是稳居 C 位的，所以如果要从这个概念来讲，我觉得每周四呢是一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 C 位日子当中，我们也要让他 C 位登场，那就是给他安排一个全盲盒之夜。我今天就简称全盲宴是吗？盲盒之夜，歌曲的呈现全部用盲盒来体现。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和互动，来分享一下这一周，也是9月的第一周的上半段已经过完了，就是这一周的上半段已经过完了，所以这几天你有发生什么小确幸或者是小确丧吗？都可以。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联络。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刚才在微博上面看到 Aris 想改名字想到秃头，他说九月真的是太不友好了，复查结果不太好，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抗癌之路了。看到这个呢，我突然间觉得就是挺惊讶的，因为还是在节目开播至今我第一次收到回复是如此严重的这样的一条评论，但是能看得出来你的心态很好，加油。我给他的回复是，其实有的时候呢，好的心态是最好的良药，我相信你可以的，为你加油，给你祝福。好啦，下半段我们的盲盒之夜继续开启，今晚的盲盒第五弹，一首特别轻柔的歌曲，也可以安抚此刻不安的内心，看看谁第一个拥有它。 你的晚安是下意识的侧影，我留至夜深治疗失眠梦呓，封手写信留在心里上帝，来不及赋予它旅途的意义，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与你再一次沾染你，若生命如果长点 这首盲盒第一个答对的依然是一飞，云烟成雨来自房东的猫，然后包括新田啊，山外有山啊，也都还有成成成，哎，这好像是新朋友第一次看到你的 ID。 是的，大家都答对了。然后新田说这是动漫《我是江小白》的片尾曲。是，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国产的动漫啊，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无论是国漫的电影还是整个国漫的动画片，无论是从配音上、剧情上，还有这个画质以及画的人物形象上、制作上，哎呀，那简直是全方位的提升。就连它的片头曲、片尾曲，什么 OPED、OST 这些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所以呢，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断的去关注他们哈。好了，说了这么多，我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然后大家都在盲猜，说今天晚上会有什么样的盲盒，大家可以尽情的猜啊。首先呢，我告诉大家，透露有三首订单歌曲，那么刚才已经播过了一首，那么还有两首订单会混在盲盒里面，你们可以想想谁之前下过什么样的订单。好啦，那期待一下吧。我觉得呢，今天晚上既然要玩，那就来个刺激的。刚才你们是谁提到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往往就是这样，生活充满了惊喜，当你以为自己得不到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为我们的20万赞助力一下这首盲盒。 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不再 中炽热的痕迹，长夜里找我迁徙。 这首黄霄云的《星辰大海》直接让很多的朋友破防泪目。为什么？其实有些时候你不觉得心灵感应是一种玄而又玄的东西吗？就像是一句话，缘妙不可言。有的时候呢听节目的广大的午夜精灵们、听友们，跟我真的是心有灵犀。刚才大家就在说，今天晚上应该不会有《星辰大海》这首歌，可是呢，我恰恰就准备了。所以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惊喜，只要你拥有一颗善于去发现的眼睛，有期待，就会有实现的可能。好啦，继续我们的盲盒之夜。听完了《星辰大海》，这已经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下一首盲盒了。我觉得这个盲盒应该也会比较简单吧。哦，这首歌同时也是一个订单。我记得应该是昨天的时候，有朋友在抖音上下过订单的。你有听到吗？听到请签收。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我爱你不后悔。 这首盲盒我想不用过多介绍了，来自于文文的一首《体面》，很多朋友都答对了，但是在这里面要特别 Q 一下诗意。是的，你也答对了，因为上一首歌他猜出了盲盒，但是我没有点他的名字，所以在这里补一下。体面这首歌很扎心，写的歌词呢也都是非常就是那种走心的，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我很赞同这样的一种做法。如果两个人真的不能够在一起，那么分手之后就相忘于江湖吧，互相不要埋怨，毕竟你们曾经深爱过，幸福过，一起去努力过，拼搏过，这些都是美好的人生记忆。所以在分开之后自己开启了各自的人生，那也不要忘记之前的美好。记得是一回事，但是呢怀念就也不必了，不要再联络，各自安好吧。所以呢分开应该体面，也没有谁亏欠谁。西瓜皮说，我觉得我太坏了，有一次说同学聚会，我们这边气氛特别的快乐，听到旁边屋里面情侣在闹分手，于是我们一时兴起合唱了体面。你们真的是怎么这么应景，旁边真的如果要是我的话应该会冲过来打你们吧。好啦，开玩笑哈。来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我们来分享告白。我和你告白，只是告诉你我的心意，你无需有心理负担，因为告白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如果你接受，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如果你拒绝，也只不过是花开两朵。真正的告白是为了表达情感，而不是索取关系。如果你答应和我在一起，我不会用爱的名义去束缚你，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我只希望你在做任何事之前能够想起我，并能够为我拒绝一些事和人。 那些温柔，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 林俊杰记得这首盲盒也算是回忆杀了吧，因为这首歌是他做的曲，虽然原唱是张惠妹，可是他自己演唱的版本也很好听。依然有很多的朋友答对。说到告白，我看到座山猫说，告白如果真的是一个人的事情，那么就不用说出来了，因为真的对方对自己动心是不需要表达的，两个人会在一起。我觉得也不一定全是如此，因为有很多人是被动的，如果你不对他说我喜欢你，可能他真的会因此而错过，即便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但是有些话该说还是要说出口。好啦，最后一首歌晚安曲，今晚的最后一首盲盒依然是一份订单，说好的三份订单混在盲盒里面，那我们就要把它放满。所以有的时候呢，承诺是一定要做到的。来吧，这一首订单是谁的呢？请签收一下。 愿意合上眼才能美梦无边。 晚安啦，今晚的盲盒之夜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精灵的陪伴和点赞，再次逢时播报301657。来吧，看看我们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不羁之事，第二名麦田守望，第三名一飞，谢谢各位，晚安。 却自己迷中困锁，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心无虚默晚霞，思念如烟，它飞舞舌尖，若是真爱赔偿几分苦甜，一念破错 时间里推磨，追随到何处才结果，也如真实踏进空峰边，起伏你空将眼泪垂天，誓言斑驳情无只是经过，风雨中且让我应付承诺。合上眼才能美梦无边，别让回寻误了从前，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